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故宫博物院院藏的186万件文物中，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2015年故宫展出真迹的时候呢，六七个小时队才能够一睹真容，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故宫跑，一进宫门就狂奔去看展。但这一次呢，故宫让《清明上河图》从纸张上呢立体了起来，带你呢穿越到繁华的北宋都城。好，那么了解相关内容，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12世纪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代画作。我们了解一下《清明上河图》啊，英文如何来翻译。 The Fine Art Masterpiece 是一幅大作或者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啊。我们用的一个词叫 Masterpiece。 我们知道 piece P-I-E-C-E 它可以指呢一个艺术作品啊，一首歌或者说呢一幅画，但是前面如果说加上 Master M-A-S-T-E-R 它表示大师的一个作品，前面一个 Fine Art 表示特别精美的精良的意思。 The Fine Art Masterpiece。 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清明上河图，大家听好了， AlongThe river, 沿着这个河 during the 清明 festival。 所以说英文的翻译呢特别的直哈，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清明 festival， 在清明节期间顺着这个河走，这是英文的直译了。当然我们中文更加的有味道哈，清明上河图by 12th century painter 张子端 is the best known Asian Chinese painting 哈，最著名的一幅古代的画作哈。好，那么看看这个清明上河图它的一个相关的介绍。这幅 5.28 米的画呢描绘了汴梁啊，这个汴梁呢是指今天的河南开封社会阶层城市生活的一个全景。汴梁啊当时呢是北宋的都城。那么这幅画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The 5.28 meter, 啊 ,5.28 米。The 5.28 meter, 然后呢是一个画卷啊，用这个词英文呢就是这个画特别的长能够卷起来的。那么一幅画呢会用一个叫 scroll 这个词。S-C-R-O-L-L 这个词。scroll, 啊我们学一下这个词 ,S-C-R-O-L-L。LL 哈，表示说能够卷起来收起来的一幅画，然后这个 painting 所以合到一起呢是 the 5.28 meter scroll painting gives 一个全景画。这里面这个全景啊我们学到一个词叫做 panoramic 我们学过这个 panel 呢它表示一个全的啊，非常广的意思。那这里面呢 panoramic picture 非常全面的一幅画 of city life 啊，都市的生活 about all social classes。 这里面这个 class 它不是指班级的意思了，这词啊 Peter 老师原来也讲过，表示阶层啊，社会的阶层叫 social class。 因为我们知道呢社会呢不可能由一个阶层构成，有很多的阶层，所以呢 social classes 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因汴梁啊，这个汴梁呢是当时的这个名称，现在呢 today's 开封 in 河南 province 是今天河南省的开封市。 which was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now housed in Beijing Palace Museum， 收藏在什么地方？他没有用这个 collect 这个词，而用一个非常好的大家也都学过的一个词，但是呢这个词的词性或发生了变化，哎，就这个词 house。我们知道这个 house 是指房子，但是今天它作为动词来使用，表示收藏在什么什么里面。所以说一个珍品啊，收藏在一个什么什么里面的话呢，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以后呢比如做一些介绍的时候，那么这个词大家可以大胆的使用。那么看看这幅画如何呢从这个纸上呢能够立起来哈、啊。原因非常简单，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啊，那么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呀、啊、可以虚拟的方式哈，乘船沿河而上啊，当然这个船不是真的船，是一个数字哈模拟的一个船，他们可以呢沉浸于汴梁的繁荣景象当中。同时啊，该展呢将于今年的五月向公众开放。Museum visitor will be able to take 虚拟的 virtual boat ride 啊，那么这个船呢感觉呢跟坐那个真船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数字虚拟技术呢让大家感觉到呢像坐船，但事实上呢不是一个真的船哈在行走。那么这个词大家记下来了， virtual boat ride along the river， 沉浸于什么什么当中， to get 后面有一个词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呢对于很多同学来讲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叫 immerse， I-M-M-E-R-S-E immerse， to get immersed in something 表示呢沉浸于什么什么当中。它呢现在用在英语学习的方面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叫浸泡式的那种学习方式哈，那么学生完全呢浸泡于一种母语的环境当中，那么就可以用这个词 total immersion training 啊，用它的名词形式。那么一个人沉浸于什么什么当中， somebody is immersed in something 哈，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啊重点要讲的一个词组哈， get immersed in something， 后面是 in the prosperous scene of 汴梁。那么这里面比如说繁荣啊这个词啊，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个 busy 可以啊，但是呢词汇量还是可以的同学啊，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词表示繁荣，是 P 开头的 prosperous P-R-O S-P-E-R-O-U-S 这个词啊表示说整个社会啊特别的富有哈，人们的生活的品质特别的高。同时啊这个词用在春节的问候语当中特别的多，比如说 I wish you a health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祝愿哈某一个人啊新的一年能够健康，财运呢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财运不错呢，我们不要用那个 money 这个词，而用这个 prosperous 表示非常富有的，就是钱呢不差钱哈，这么一个新的一年。当然在这里面呢是指一个社会非常非常的繁荣哈，非常的兴旺的一个状态。后面用的是一个的 scene of 汴梁，或是 prosperous picture 也可以哈， prosperous picture of 汴梁， which is displayed in painting， 展现在这个画面上。由于呢数字技术的出现，由于哈、啊、因为同学们想到的第一个词呢是 because， 可以哈、啊、because 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词，这个词啊 Peter 老师以前的节目当中已经提过了哈，用的是呢什么 thanks to 哈、啊、这个词更加的容易，我们学过 thanks 谢谢哈、啊、后面加一个 to，对谁谁谁感谢。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这个 thanks to 呢表示说对于科技哈、啊、数字科技的感谢，当然了我们不能这么直译了，转译一下呢叫做由于数字科技的出现啊，我们能够干什么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个用语。所以后面呢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呢，我们的翻译呢是 thanks to digital technology， thanks to digital technology， 这个数字这个词给同学们再拼一下 D-I-G-I-T-A-L Digital Technology。 那么看一下该展览呢将于今年五月向公众开放。 It is scheduled， 那么这个 schedule 这个词原来呢是为名词表示安排，但这里面是一个动词的形式了， be scheduled 表示预计，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叫It is plan, P-L-A-N 也是可以的哈，我们的安排，我们的一个计划。It is scheduled to open to the public in May. 在五月份能够呢对公众开放，人们呢可以通过水上的航行来密切观察周围的风景。除了看风景之外呢，游客们还可以呢在汴梁购物，当然这个购物的环节也是一个完全虚拟的数字化的一个环境购物了啊。那么感觉啊真是身临其境的一个状态，特别的逼真，特别的真实。同时啊一些相关的纪念品也将被开发供游人购买。People can closely observe 这个词 O-B-S-E-R-V-E observe 表示观察一个事情，后面是风景，这个词用的是 landscape landscape L-A-N-D-S-C-A-P 翻译成中文呢是风景哈。那么观察风景是 observe the landscape by taking a trip on the water 啊，在水上啊来航行。After that, they can do some shopping in 汴梁哈，那么可以呢像古代人一样哈，去买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买一些工艺品啊。Do some shopping in 汴梁。同时 ,some related souvenirs will be developed. 想买东西的话呢一定要有相关的一个纪念品才可以。那么说相关的纪念品呢即将哈就会呢让大家能够买到。那么这个纪念品这个词啊给同学们再拼一下 ,souvenir。souvenir, 它的发音是 souvenir。Souvenir, some souvenirs will be developed. 好，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航行的时间有多长啊？这次航行呢将持续呢40分钟，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和全穹顶的一个电影技术，完完全全是一个高科技的体验，不仅仅呢是能够体验古代的那种文化那种风情，同时呢也可以呢欣赏呢虚拟现实技术和全穹顶的电影技术。 The trip will last 持续这个词 40 minutes combining virtual reality 那么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叫 VR 技术哈，它打开呢是 virtual reality 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VIRTUAL 表示一个虚拟的后面 reality R-E-A-L-I-T-Y 合到一起呢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and 全穹顶的电影技术叫 full dome 这个词哈，后面是 D-O-M-E 是指一个房子的圆圆的这个屋顶哈。那么 full dome movie technology 哈，电影的这个技术哈 full dome movie technologies。 同时啊故宫啊也会考虑到游客的一个感受，因为让人们长时间的戴虚拟眼镜哈，会让人感觉到头晕啊。有些同学看那个 3D 电影啊，看的时间长会觉得不太舒服。那么故宫啊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啊故宫博物馆啊将呢让这个游客们呢摘掉虚拟的眼镜，以提供呢更加舒适的一个观赏体验。Making people wear VR glasses for too long will make them 然后呢头晕这个词出现了。Dizzy, D-I-Z-Z-Y, 啊 ,Dizzy, 在阳光下暴晒的时间太长的话呢我们会觉得 Dizzy, 头晕啊，学习学累的话呢也觉得这个 Dizzy, 所以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不舒服的感受头晕 Dizzy。同时 ,The museum will get rid of, 表示能够摘掉或者说呢不用啊废弃啊 ,get rid of the glasses, 啊让这个眼镜呢能够摘掉 to offer a more,comfortable experience 更加舒适的一个观赏的体验 comfortable experience。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故宫，看看用英文如何来介绍故宫。故宫也被称为紫禁城，从1420年到1911年一直呢是封建帝王的皇宫，它是呢去年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总数呢高达1670万游客。故宫藏有呢186万件文物，其藏品占中国珍贵文物的 42%。 The Palace Museum, also known as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 was the home of the Imperial Court。又出现这个 court, 这里面这个 court 是皇宫了哈，皇帝的宫殿 Imperial Court from 1420 to 1911 It was the world's most visited 啊，参观人数最多的哈 most visited museum last year with 16.7 million guests 1670万游客。 It has 1.86 billion artifacts珍贵的文物哈，用这个是 artifact ARTIFACT, artifact, and its collection account for, 占有哈，它占的一个比重用的是 account for, ACCOUNT, 后面加一个介词 for, account for, 表示一个东西占另外一个东西它的比例有多少哈。For 42% of China most precious,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珍贵的这个词的形容词 ,PRECIOUS,Precious, precious. 后面最后一个词呢 ,relic, R-E-L-I-C, relic, 是指呢文物。然后呢最后了解一下呢这个展览呢将在舰亭，这个舰呢是指我们说古代射箭的那个舰这个字加上这个亭哈，我们说这个凉亭哈，那个词构成哈，舰亭。那么舰亭啊是皇帝曾经用来练习射箭的地方。好，最后一句话英文如何来翻译 ?The new project will be in theArchery Pavilion, Archery 这个是 A-R-C-H-E-R-Y, 这是箭的意思 Archery, 而 Pavilion 是这个亭 P-A-V-I-L-I-O-N, 合到一起的 Archery Pavilion, 箭亭是故宫的一个建筑哈。它不是一个亭子，它是 a hall, 是一个呢我们说很大的一个房间。Once used by emperors to practice their archery, 练习射箭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ine art masterpiece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by 12th century painter Zhang Ziduan is the best known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The 5.28 meter scroll painting gives a panoramic picture of city life about all social classes in Bianliang, today's Kaifeng in Henan Province, which was the capital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now housed in the Beijing Palace Museum. Museum visitors will be able to take a virtual boat ride along the river to get immersed in the prosperous scene of Bianliang, which is displayed in painting. Thanks to digital technology, it is scheduled to open to the public in May. People can closely observe the landscape by taking a trip on the water. After that, they can do some shopping in Bianliang. Some related souvenirs will be developed. The trip will last 40 minutes, combining virtual reality and voodoo movie technologies. Making people wear VR glasses for too long will make them dizzy. The museum will get rid of the glasses to offer a more comfortable experience. The Palace Museum, also known as the Forbidden City, was the home of Imperial Court from 1420 to 1911. It was the world's most visited museum last year with 16.7 million guests. It has 1.86 million artifacts, and its collection accounts for 40% of China's most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The new project will be in the Archery Pavilion, a hall once used by emperors to practice their archery.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坏坏的狐狸 Jack，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Bad Fox.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坏坏的狐狸的故事。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ad Jack Fox. 坏坏的狐狸 Jack. Here is a fox. His name is Jack.And this fox is very bad. Why? Because, he is a thief. 你快看呢，这有一只狐狸，它的名字呢叫 Jack. 可是它是一只非常非常坏的狐狸。为啥呀？因为它是一个小偷。Dan opens up his diamond store. He's watched by Bad Jack Fox. I wonder what Dan's carrying.I will rob him of his box. 来看呢，乌龟蛋先生正在把他钻石商店的门呢打开，而这个时候呢，他正被坏坏的狐狸 Jack 盯住了。Jack 就想啊， 我想知道蛋先生他手里的盒子装的是什么，也许是钻石吧，所以呀，我要把他的箱子抢过来。 Jack grabs the box and runs away. Hey, wait, stop, thief, cries Dan. But Dan is not as quick as Jack. 就在这个时候，坏坏的狐狸 Jack 就抢走了这个盒子，并且跑走了。蛋先生就大喊大叫着说，哎，等一等，快停下来，你这个小偷。可是蛋先生根本就没有 Jack 跑得那么快。 Zip, he is off in his van. 哦，快看呢，他驾驶着他的小货车已经很快地跑开了。 Dan spots a friend in his taxi cab. Make sure to help, I know. Dan has a plan. Just follow that van. Quick make, go, go, go.哦，这个时候啊，蛋先生就看到了他朋友的一辆出租车。那蛋先生呢，有了一个计划。他说，我知道 Mick 一定会帮忙的，快，快帮我追上那辆小货车。The cab goes fast, but then it stops. Tank's empty. Just my luck, but I will go and get a can. I will fill it up. 然后呢，出租车跑得很快，但是没跑多久就停了下来。怎么了？油箱空了，没有油了。唉，真倒霉呀。但是我会很快去找一个油罐，并且用油罐装满油，把油箱加满的，别担心。 Well, Mick is filling up the tank. Dan's thinking of Bad Jack. My box is miles away by now.I will not get it back. 就在 Mick 正在给自己的油箱加油的时候呢，蛋先生就想啊，这个时候坏狐狸 Jack 已经把我的箱子已经拿到了，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已经是几英里的地方之外了，所以我根本就拿不回来我的箱子了。 Don't worry, says Mick. As they zoom away, I'll soon return your box.A cab can go as quick as a van. Yes, I will fix Jack Fox. 这个时候啊， Mick 先生边开就边说，他说别担心，我会很快把你的盒子还给你的。你要知道，出租车可以跟那个货车跑得一样快，而且你知道，我一定会修理这个坏坏的狐狸。 Now, who's that in the road ahead?Looks like he needs a tow. It is Jack Fox and his red van. Bad luck. It will not go. 是谁正在路的前面呢？看起来他好像需要拖车呀。 Oh, 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坏狐狸 Jack 和他的红色厢式货车。 真是坏运气，他走不了了。The van lets out a cloud of smoke. Mick peers inside.What's this? You need to let your engine cool. It is red hot. Fizz, hiss, 哈哈。然后呢，厢式货车就冒出了一股浓烟。而这个时候 ，Mick 先生就往里面看，说这是怎么了？ 哦，原来是你的发动机需要冷却一下，它太热了。你看呢，它现在又红又烫， 嘶，发出了各种各样。滋滋滋的声音。 Dan quickly grabs his precious box. He's glad to get it back. A bath toy for my son, you see? A duck? Yes, Jack. Crack, crack. 这个时候 Dan 先生很快的就把这个珍贵的盒子给抢了回来，而且他很高兴能够把这个盒子抢回来。他说，坏狐狸 Jack, 你快看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钻石，而是我买来给我儿子洗澡用的玩具鸭。 什么？是一只鸭子？ 是的 Jack, 你快听，嘎嘎。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真有趣这个故事。 Is there a diamond in the box? No,There is a toy duck in the box. 根本就没有钻石，而是一只